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上来介绍情转法轮，受十方诸梵天王及十漏王子请，三转十二行法轮，就是转这个四谛法轮。下面呢就是转这个十二因缘法轮，广说十二因缘法。四谛有无量相，十二因缘也有无量相，思意生灭，十二因缘思意不生灭，十二因缘不思意生灭，十二因缘不思议不生灭，十二因缘有四种相。那始终广说这个十二因缘，十二因缘法，四谛法是对声闻说的，十二因缘法是对缘角说的。因缘缘角，缘角啊，以十二因缘而得觉悟的。下面这段文啊，既广说十二因缘法，无名缘行，行缘是是缘明舍，明舍缘六入，六入缘处，处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又被苦恼。这是顺生。下边呢是还灭，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事灭，事灭则明舍灭，明舍灭则漏入灭，漏入灭则处灭，处灭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死，又被苦恼灭。这一段说这个十二因缘，既然讲因缘，就是说有因有缘啊。世间法就是因缘所生法，佛法是讲因缘的。一念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露出，从那个最初这个因缘法和这个生死浩然。十二因缘是四谛的广说，四谛呢是十二因缘的料说，十二因缘一共有十二支啊，就是十二支。无名、行、爱、取、有，这个五支啊，这是现在因、过去因。这个因什么因呢？因就是记忆地。过去的过去式的烦恼感，这个造今世的果报。今世的烦恼呢，就是造来世的果报，这叫做记忆力。那么其他的这个七支都是苦的， 过去式的烦恼因，感今世的生死的苦果。那么你今世的烦恼因呢，就造业感受来生的苦果，一共有七支，这个都是苦地，苦地二地，这是顺生从无明灭乃至于老死灭，这就是还灭呢，还灭就是灭地啊。怎么还法的呢？用因缘观啊，因缘的观智，这观十二因缘的智慧，这就是道地啊。所以说这个十二因缘就是四地，有广有量，有道理。你看这个佛法呀，头头是道，左右逢源。四谛也好，十二因缘也好，都是说这个因果啊。所以佛法就是讲的因果，但是佛法讲的因果呢，不是像我们一般人所讲的哦，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话是不错啊，不是像我们这个佛教门中讲这个因果呢，讲的广泛深入，它是讲十法界的三世因果。说此中讲这个广说十二因缘法是通大通小，有偏有圆，所谓思意生灭十二因缘，思意不生灭十二因缘，不思意生灭十二因缘，不思意不生灭十二因缘，有个四种相。所以这个十二因缘法不能够单单地判作这个十二因缘就是圆角法所以《华严经》中在这个六地菩萨有十种观察十二因缘，成就般若无分别智。怎么可以判作但辟支佛法呢？为了便于理解所以此中暂且以唯识这唯识宗也是个宗派料为解释思意生灭十二因缘之相。这个思意生灭十二因缘呢，容易理解啊，可以说我们都能够接触得到啊，也是我们的生活的现实。这个十二因缘，十二支，第一支就是无明，我们经常说是无明啊。烦恼的根本，那个无明，有根本无明，也有知末无明。那三界之内的无明，见和；三界以外的无明呢，那它就叫无明和， 五住烦恼吗？那么此中所讲的这个无明，就是指的这个发业无明。又叫做艺术果于啊，就讲这个名相，讲到简单了都容易理解。无明啊，我这一讲你就晓得什么叫无明。我要把它加两个字，发业无明。那无明还有很多的名字吗？不错，无明有很多的名字。那么他这个时候这个无明十二因缘，这个无明呢叫做发业无明。发是引发啊，引发众生造业的业力啊，这叫做无明。嗯，发业无明，他能够造生死业，以这个无明，这个叫做发业无明。那么既然有个发业无明，立了这么一个名字，那还有除了发业无明以外还有别的无明呢？啊，无明就多了啊。要是拿着我们一般的想呢，你智慧多无明就多啊。为什么呢？啊，大乘教大乘佛法，菩萨要想成佛要破42品无明才能成佛呢。那么既然破42品无明那42品无明它都应该有名字了，通通叫个无明不错。那么此中讲的呢叫个发业无明，破一品无明正一份法身，那个无名就有名字啊。他那个无名呢不叫做法业无名啊。为什么呢？那是变异生死啊，此中这个法业无名呢造的是分段生死的啊。我这要知道，什么叫做无明？法业知道了啊，业就是生死业啊，引发由这个无明引发的生死业从哪儿来的？就是罪魁祸首就是他，法业无明。那么什么叫做无明呢？无明从这个字面上看是无所明了。通讲这个无明无所明了，明就是照明，我们常说的隔着一个墙你就看不到了，这也是无明啊。脚底下地底下的东西你也看不到，那也是无明如果说我们这个世界要是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也没有照明的灯光，请问你有两个眼睛能够派什么用处呢？能够看到东西吧？能不能看到东西啊？既然是你靠别人呢，你自己没有这个能力，什么东西都见不到，这就是无明啊。无明破了的人，我不要你太阳，也不要你月亮，也不要星星， 也不要灯光，我什么都看得到啊，看得清清楚楚的，不要说看得你入木三分呢啊，十方世界山河大地草木丛林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啊，那就无明了了。所以佛啊，无明破尽了，朗然大觉，什么都看得到啊啊，看到你那个心，看到你那个心在动，看到你这个心打什么妄想啊，乃至于修行也好，造业也好，舍死生彼也好，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佛的智慧不可思议，那个不是我们的众生的心想可能想象得到的啊。而且我们这个佛的这个角名大角朗然这个名呢，我们虽然本有，就被这个无名的烦恼所障蔽了啊，所以这个不现前，发现前我们就是无名，就凭这个无名一天到晚起贺造业，这叫做发业无名啊。说是我这个无名从哪儿来的，有人就问了，他就刨根问底儿了，这无名从哪儿来的，那这个无名不是蛮好的吗啊，何以要有这个无名呢，给我们造成这么多的麻烦呢，从哪来的？成佛了啊，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这个无名也没有来处啊，没有哪有来处呢啊。你说这个黑难从哪来的，说是没这灯是黑难从哪来的啊，你晓得吧啊啊，说是我们这个房子，假如说又不是白天，又没这个电灯，你说这个黑暗从哪来的，没个来处啊啊。你说我这个一点灯吧嗒一下子一开灯，哦，这个亮了，这个亮了，这无名到什么地方去了呢，那他不用，不是说有个地方来的，我离开的我就跑了，无所去处啊。法业无明啊，所以说从哪来的一念不觉啊，为什么要有一个念不觉？上次有一个人，有一位法师呢，他提得很好啊，他说我也不要成佛，我也不要下地狱，最好什么都没有，从一开始什么都没有，嗯，非常遗憾呢，他已经有了怎么办呢，我们现在还是讲现实吧，现在有了，嗯，看怎么办，怎么了，这个发业无明，就是我们现在啊，就是我们这个现前，这个身心所处的啊，这一个现实，嗯，由于无明，这无明就是艺术果余。什么叫个艺术果余啊？这是唯识中的语言啊，艺术果啊，果嘛就果就罢了。为什么叫艺术国呢，这个一因而熟的啊，因是前世造的，果是今世感的，这个果报啊，一因而熟的这个艺术果余。为什么讲个艺术果余呢，不晓得我这个果报是怎么来的，他不晓得了，就是不晓得个因果啊，要晓得因果了，那就 所以人就注意了。注什么意呢？你要我不敢这个果，不敢这个苦果，那你就要不到这个苦因。你想着你要造了苦因而想不感受苦果，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众生呢在这些地方呢不了解啊，不了解，糊里糊涂的，嗯，这叫做艺术果余。由于这个艺术果余都是从这个法业无明来的，所以不了解善恶定有果报，这叫艺术果余。还有呢一个呢叫做真实意余。世间上人起贺造业，从明入于明，就这么糊里糊涂地过一辈子啊，不晓得三界这个苦，三界是苦是空，三界是苦是空啊。昨天讲的苦苦若苦，不苦不若苦啊，是苦，三界是空的啊。十法界四法界凡圣同居度，方便有余度，十报庄严度，常寂光净度。凡圣同居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无处乐施三千大千世界啊，这是个苦世界，也是一个空世界。嗯，它因为什么道呢？它都是因缘所生法，空的啊，终归于空。永嘉大师说的，梦里明明有六曲，有六曲是就是什么？有六曲嘛，就是有这个娑婆世界啊，六道轮回，脚后空空无大千呐、啊，我们认为都是有的啊，有因有果，二十五轮又叫二十五有，有因有果，在佛的眼睛看呢，这个三界如空花。二乘人他所证得的解境，证得的境界，证得一个偏真涅槃，看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他看的就是空的啊，空无相，空还有相吗？既然三界又是空的又是无相的，他还有什么愿呢？无所愿求啊，求什么空的，求什么像空的，求什么东西呢？啊，一切众三界以三界之内的众生不知道三界是苦的是空的，这个叫做什么东西呢？这叫做真实意语。所以他能够招生死之业，就这两个鱼，一个艺术果鱼，一个真实意鱼，这个三界之内的众生，有贪有嗔有痴啊，这个就属于呢属于痴啊，那个贪也好嗔也好，就是因为你这个痴在造业，痴就是根本。哎，你别以为这个吃啊，我也不贪我也不嗔，一不贪不嗔，你为什么要贪的？为什么要吃的这嗔的？就是因为你这个愚痴贪嗔痴啊，这个根本烦恼。解释这个十二因缘法， 从这个地方开始，从无名开始啊，无名是个跟生死的根本啊。刚才这有人问的了，这菩提什么本，本是什么啊？任何事情都有个本儿，都有个根本，这根本呢就是有个因从哪儿来的。三界之内的这个起合造业轮回生死啊，就从这个无明来的。有这个无明能够发业，发业就是发这个生死之业。虽然啊，这还讲的，我这正好正巧啊，他这也提到有无顿时，有无历史。无顿时，贪嗔痴慢疑；无历史，身边借见邪。啊，这位法师呢，写了个条子。问这个，问这个什么事儿了？他这个意思呢，好像是有这么个意思，但是你这个文字上呢，稍微欠缺一点。这个五顿时，不是我们买钢材买一顿两顿那个顿呐、啊，它是五顿，是五顿，这个石有那么重吗？啊？你这个五顿石还去称称呢？五顿石那五顿有一万斤呢，啊，这个顿呢就是那个立顿的顿啊，不能用这个顿子写，这个都是我们关于我们这个文化素质问题啊。那个无历史呢，也不是力量的力啊，那是一个是这个力跟顿跟那个力。那不是那个无历史是吧？不然你不跟这个人就不好解释。哎，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问题给他稍微解答一下。他呢，他这个呢，他有五个问题。一个问心为什么要起火，身为什么要起火？第一，第二问，这怎样出无顿时，这个无历史，佛的无欲是什么？第三，由于果度在什么地方？第四，菩提本是什么？第五，无心是哪五心？第六，四禅火烧不到，四禅是不是因为太高了啊？本来这个问题呢都不成什么问题啊。心为什么要起火？身为什么要起火？我还是用释法来回答你这个问题，还是用佛法回答你这个问题。这个火是指的烦恼火啊，身心都会有烦恼的。这个身与心呢，在凡夫地上是不能够分的，不能分的。不能分，无论你这个火从身起也好，从心起也好，这两都是起，它有这个身有这个心吗？还是火从心里起，心里想怎么起呢？生烦恼啊，这个烦恼从哪来的？还是内因还是外因都能起火。就不讲说是我们这个烦恼了，你就是讲用功，有的时候你用功不得当，它也有火呢， 用功用得太急了，它也有火啊，啊，这从心上来讲。可是你这个心上有火，心是跟这个身是一体的，在凡夫它是一体的，啊，你这个身心起了火，怎么晓得心起火呢？首先反映在你这个身上，是吧？反映身上。反映在身上，身也会起火啊，身怎么起火呢？四大不调，一大不调百一病生，四大不调就四百四病生，四百四病生包括地水火风，火，饮食不当，啊，伤风感冒，它都能起火啊。这个不是心上起的，我受凉了，我这两天就感冒，他也起火呢，我现在正在吃药，那个身上起了火，影响你的身，影响你这个心，我这手上我那个嘴上都烧着泡来了，是不是啊？众生的这个身心呢，这是一起果报。它有连带的关系，它不能够独立的，这是一个。怎么样子出五顿时，出五力，出这个五力时，啊，那就是要教来讲呢，就是要修观，啊，念佛也能够出，修观也能够出，参禅也能够出，念经也能够出。啊，总而言之，修戒定慧，啊，就能够出来。这佛的五欲是什么？这个问呢，我不知道你这个从哪儿来的。佛没有五欲，众生有五欲啊，佛哪里有五欲呢？啊，财舍名食睡，佛有五欲吗？啊，佛的有五音。啊，我们上次讲的施法界之所建立，就是众生假名无因施法，一报果度。这个五因就是舍受想行识啊，施法界的众生都有。佛法界啊，我们这个九法界是为众生法界，那个佛法界是什么法界呢？佛法界不能成为众生法界吗？佛法界也是众生法界啊，就这个佛界这个名字来说，它也是众缘和合而成的啊。那个众生呢，佛界这个成为众生呢，这个究竟众生但有其名而无其实的啊，施法界这个五音称为施法啊。什么叫施法呢？实实在在有这个五音，没有这个五音就不能称为施法界。那么这个五音称为施法，就六道的五音来讲啊，这个是生死的五音啊。就福的五音来讲呢，那叫个究竟五音。什么叫做生死五音？什么叫做究竟五音？生死五音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起无名发业，无名起何造业，感六道轮回生死之苦。谁受这个苦？无因啊，无因嘛，就是你这个舍心呐、没得你这个舍心，什么是受苦啊？啊，说是我成了佛了，成了佛了，也有无因，那就称为究竟无因。怎么讲叫做究竟无因呢？究竟究竟啊，就是五住究竟，二死永亡 啊。佛的这个五音，五音是广说的啊，开心为四，合舍为一，通通是一个舍心。我们众生地狱恶鬼畜生天人五修罗声闻缘觉菩萨都有身都有心，难道佛没有身没有心吗？但我们这个身心呢是粗劣的啊，上次我们讲的这个实如是啊，实如是，你看看这个地狱法界它有体也有体啊，摧折舍心。佛的这个身体就不一样啊，从这个烈应身它有啊，丈六紫摩金身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是对众生的应化的。真正佛的报身呢，那可不得了啊，所谓的自报身他报身，说是自报身为父与父能够见得到，菩萨都见不到的啊。那千丈射罗身那有的是他报身啊啊，你看看华严经，佛的无量功德就有无量相好啊，微尘相好，那个身相也是凡夫也是见不到，儿童也见不到的啊，他也有舍啊，也有心呐、啊，嗯，佛的那个心跟我们这个心是一样的啊，体是一样的，它作用不一样，怎么能一样呢？啊，我们这个心是无明心、烦恼心，而佛这个心呢是三智三大，智慧明了啊，但是体是一个，不是两个的。所以说佛门的五欲，你是讲这个五欲，你是跟把这个弄个佛嘛，佛的五欲是什么，这就麻烦了，佛还有五欲这就麻烦了，那我们现在都成了佛了，对不啦、嗯、啊不都成了佛了吗啊，无音啊啊，你们这个听经呢也要注意，应该说我的语言呢还是比较普通的啊，听得通的、嗯、五音。佛门的五欲啊，欲呢就是这个财舍名食睡呀，这就五欲啊，众生的这个、一种业报啊。那么第三要问，这个有余果度在什么地方？有余果度啊，大乘小乘啊，谈到这个有余无余涅槃啊，他所依报的这个果度，这个都不是凡夫境界啊，这个都是圣境界啊。什么叫做有余果度呢？如果就二乘来讲，我见识合破了了啊，这个三界以内的烦恼没有了，应该说我三界的生死就了了，在不到三界之内来受生死的果报。但是呢他这个身还有，我并不是说他呀，我们现在人人都有这个有这个份儿。假如说你用功办道，我见散反见见合破了，思合破了，我已经证得无学位了，不错啊，你这个心是证得无神位了，你还有个身体还在啊，这个身呢这叫个有余啊，等到你身灭了啊，身也灭了啊，这个灰身则无身， 闽制则五支，这个地方叫入难，就入这个无余涅槃。那是这个二乘人所住的，就无余涅槃。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方便有余度，方便有余度。至于说那是方便有余度在什么地方啊，在什么地方啊，啊，说的简单一点，我也不能说在东方、在西方、南方、北方、四维上下，就在你心里下，这不最简单了吗？嗯，你说不在你心里，在什么地方呢？啊，哎，我们每天这个做这个打普陀、维罗时候宣这个梳头，心包太虚，那什么都在里头。况且我们常说的四祖非黄玉，情圣奈普通，啊，物米分大小，净慧各其东，嗯。没有方域啊，并不是说像我们所看的就你既然有一个国度，就有一个地方，有两个国度，有两个地方，啊，像你这个就是凡夫境中这么想法的，那是凡夫的境界。圣境界跟我们这个凡夫境界那是决然不同的，啊，这是一个啊。菩提本，本是什么？这个话呢，怎么问法子的？我不太就是菩提本。这南无漏祖大师讲的，菩提本无树。菩提本无树啊，那个树都没有，哪有菩提本啊？本嘛就是根嘛，这菩提树就菩提那个根儿，不得根儿，那个菩提树也不会长。菩提本无树，啊，佛法也是漏祖大师讲的，无此法门，以无相为体，以无念为宗，以无住为本，啊，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如果说，那这个字面呢，菩提以什么为本？菩提是觉悟，啊，菩提是觉悟啊，啊，那么你问的这个菩提本，怎么问法的呢？啊，菩提以什么为本呢？万法都以你心为本。造地狱，造业下地狱，也是你这个心造的。你要想成佛做主了生死，也是你心造的。啊，一切唯心造，心就是本，是吧？嗯，没有这个心，若以无死心，一切无所作啊。本是什么呢？本就是你的心，嗯，一切唯心造。底下第五问说，心是哪，无心是哪无心？这个呢，我们讲的《法华经》讲到现在呢，没有讲过这个五心，就是五个心，啊，五个心，啊，这个词儿，这个法术上这个词儿呢，三心有的，我们天天吃饭，五官若命，心欲化。三心未了水雷，那有个三心，没这个无心，哪有个无心呢？你再去找找看，这个无心的名从哪来的？在第六呢，问这个四禅火烧不到，是不是因为太高？四禅天并不高，在我们三界之内，四禅这高度呢是三界的中部，啊，四禅在中部。火烧初禅，水淹二禅，风吹三禅，世界成住坏空，坏就坏到三禅，啊， 四川是不坏的。啊，初产是梨生喜落地，第二产呢是梨喜妙落地，第三产是初产是梨生喜落地，二产是定生喜落地，第三产呢是梨喜妙落地。这个三产天呢都是有角有关啊，所以他要遭受三灾，大三灾。这个四产是舍念清净地，啊，舍念清净地，啊，不受三灾之害。啊，那四空天更加不能受的，更加不能到了空，它没这东西啊，你烧什么东西呢？哎，水淹什么东西呢？这都是有教理规定下来的，啊，不是因为太高哎，啊，太高啊，再高也能活下来。你业力它是业力，就是跟着你跑的，你跑多高，它都跟着你跑，它都把你烧死，啊，那个琉璃害世荣，啊，木建连用神通力。把这个人呢用个钵都装在那个什么天上去，哎，那夜里跟着跑啊，再跑多跑到他们世界跑不掉啊。这个大三灾一直烧到三禅天啊，四禅是不坏的。下边呢我们介绍这个讲这个十二因缘啊，讲的这个无名，无名是发业的。那么这个发业哪里是仅仅就当一个无名就能发业了吗？无名是主啊，啊，贪嗔痴慢五顿时五力时都能够发业，以无名是主，所以这个词中十二因缘我就把它特别给它点出来。这是第一支无名原形，那就是以无名为因或者能源，以形为源，源就是所源，源于形。第二讲这个形就是无名所发的善恶啊不动三种有漏之业，能够感将来真义殊果。无名原形，这个讲这个讲到四谛，就是说的简单一点。讲到这十二因缘呢，对我们这个人生的生死、轮回、发业、感因感果，说的就比较清楚一点。发这个业，什么业？有善业，有恶业，啊，还有呢，不善不乐业。如果是发到善业，那么你就上升；发到乐业，就有下堕。这个善也好，乐也好，都是有漏之法。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是无名所引发的这个业，都是有漏的。漏就是漏落于生死。啊，漏是漏落于生死啊，啊！既然起了无名啊，引发这个善恶不动的三业有漏之业，他就能够感将来义殊之果，义因而熟的。这个无名之 跟这个形值这个两值啊，称为能隐之之，能隐啊，能隐这位置，这能隐什么东西呢？能隐就是烦恼啊，就是烦恼，烦恼为因。哎，有人在想啊，这个无明为什么圆形呢？为什么圆这个形啊？这也是一种法尔的道理啊。你只要有了无明，无所明了啊，它本能的啊啊，就会起和造业。你比如一念不搅生残，接着一念不搅为什么要会生残息呢？不搅就不搅嘛，就站着不搅就罢了，底下没得文章好做的啊，法尔的啊。这也就是说三界之内的众生他不能够停留在一个地方啊，就我起了，我这最初有这一念无明，无明就让他无明就罢了，啊，我也不想成佛，我也不想下地狱，我就让他，就让他长期的停止在这个无明这个阶段，那是不可能的，啊，起和造业。第三呢，心原是，你们这个十二支说起来有过去式，这个通过去式，通现在式，通未来式啊，紧密相连。第三这个是，是什么叫做是？就是我们现前这个一念了别之心，人人都有个心，它都有一个了别的这个功能啊。你这个心，人的哪有都有心都有了别 啊，我骂你你不高兴，我说你一句好话你就笑起来，这就是了别啊。这个是，既然有无明心为能隐，所引将来的总报种子，就是我们这个事呢，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就是物来也是啊，法事的种子，这生死的根本啊，生死的根本，总报的种子。四者明舍，既然有了这个总报的种子啊，他一定会具将来出受生死的格罗格啊。我们这个人从哪来的？父母所生的啊，怎么样子投入母胎去呢？这就抢到这个十二因缘啊。怎么投入母胎的这个啊，说是人死了哦啊，这个八是最后走啊，人要是投胎呢，八是先来。哎，出受生时，就是我们这个生死的来源啊，最初受生投入到母胎啊，一念之间，那个也要有宿世的因缘啊，投入母胎也有宿世的因缘啊，你不会投错了胎啊啊，都是宿世的业因业缘所感召的。最初投入到母胎啊，受生啊，到了母胎当中，十月怀胎，在母胎中十个月， 七天一变，七天一变，在这五台楼生长。最初呢，受胎呢叫个格罗哥、格罗罗，又叫做介罗兰，啊，这个最初七天，揽父精母血而为自己这个体，一生投入到母胎，就随父母的呼吸气为自己的生命。三界之内的众生啊，以什么为命呢？生命，生命啊，这个命是什么呢？命就是呼吸气，就是不再是那个是什么？是八大人脚经说的啊。生命在什么之间呢？在呼吸之间。一个人能够生存，有这个命存在，就是靠你这一口气。你这个气一生断了，你这个人就死了。所以你要想了生死啊，是可以的。了生死的人，他不要呼吸气，他能够活到，这个书上来，呼吸气也没有了，血脉也不流通了，心脏也不跳动了，他能够活到，这就是我们这个用功的禅定的功夫。凡夫不行啊，凡夫一说是鼻子不来风了，就不行的，人家说断了气了。初入母胎的时候呢，就随父母的呼吸气为自己的生命，格罗罗，出生时候具足三法，就是瘦、软、是这个三法，具足三法进入母胎。这个软这个父精母血，它都是活人制造出来的它是有暖气的，不得暖气，这个是会是死人，人一死了马上就冷了，对吧？所以一个人投入到母胎的时候，他那个这个暖者软，也就是火大用这个意识支持这个火大为之暖是，就是那个一念了别之心。虽然在母胎当中他漏根还不具足，但是这一念这个了别之心呢是存在的，就是最初投胎时候形成的这个三法。最初受生时的哥罗罗等种子受想行识的四因名为舍因，为之舍。在母胎当中，这个受想行识这个四因但有名字，不起作用舍因为之舍，它有舍舍入凝苏所以这个时候呢，无名原行，行原是，是原名，原呢就是逐步增长成熟的这个过程，十二因缘第四呢称为名舍受想行识但有其名，舍呢它是有那么一个东西在里边七天一变，七天一增长，七天一增长的这个舍，那这个时候呢，初入五台一息当中，这格罗罗又叫介罗兰，明舍原漏入无漏入，既有是 鸣蛇种寄居将来露出的种子，上来既有鸣蛇的这个种子啊，它就具足将来出生的时候这个露出的种子啊。什么叫露出啊？眼耳鼻舌身意露出啊，眼耳鼻舌身意露出种子，眼耳鼻舌身意啊，露出者既有鸣蛇露入的种子，既具将来六根触境之时触心所种。有了漏根了，从最初这个漏根具足成熟，一直到我们现在，我们这个漏根就成熟的不得了了啊！人人都有个眼睛，都有耳朵啊，有这个漏根。漏根接触漏尘，这叫做触接触啊。一切众生，三界之内众生都有漏根啊，都有漏尘的境界，这也是法耳的啊。有人说，那么既有漏尘，为什么没有七尘呢？你请你除了漏尘以外，你指一个七尘出来，这个第七尘什么样子？第七尘什么样子？没有的啊，法耳具足啊。啊，触心所种啊，其受呢啊，这个落入原处，处原受。既然漏根接触了漏尘，受是领纳接受啊，因为接触的境界尤为有顺啊，好的境界，坏的境界啊，有为有顺，顺为有为有顺啊，还有呢不为不顺，这个三受之心，就是三受心所的种子，这个五呢都是名为所引之，以无名不发引业则已，既发引业，法耳既引此无种子，不失不坏，故名为所引。第八称为耐者，漏根对漏尘，微顺两境，那么对顺境呢，它就起爱。对微境就起嗔，但是就造业来讲啊，这个贪业造业比较重啊。就说八受者有无名与行，既引将来世等五种得成就矣，复有迷失无名不了境界虚妄啊，所以于所受而生贪爱啊。虽然对逆境也起嗔恨，可是众生从无量劫来啊啊，而耐细如水，最能忍生啊。所以这把成为爱，有了爱，由爱取所起的业力，速速滋润世等无知之种子啊，故种子被认而生有涯，定感将来艺术果报。此之三之呢， 称为能生之，能生就是能生来世的生老病死忧悲苦恼，能生之失一生者，后有之呀，即以成就，舍此生矣，即受彼生啊！你把这个后有之呀，已经种了来世的这个因，那么将来必须感到来世之苦。后有之呀，即以成熟，舍生啊，舍此生，即受彼生。我们今天比如我们怎么死了，舍了到哪儿去啊？投胎去，投生就是彼生嘛，这就是生这个原生。既生以后，渐渐生了以后，生灭之法生灭之法都是新陈代谢的所以我们这个世间法，就人来讲有生老病死，就心来讲有生住异灭，就世界来讲有成住坏空所以是渐渐衰变，命为老，老就了了嘛所以有人常说话，人家祝就恭贺你啊，健康长寿，不行，健康长寿底下还有一个字等着你呢，老了就要死了，说明之为老，终归无常，明之为死这个生老死此两支呢，名为所生支，叫三支因果。总讲前世是因，同要现在；后二是果，必要未来。有前世的始知，感得今世的生死；有今世的实知，还要感受后世的生死。这就形成了十二因缘的三世因果轮回不绝名为十二因缘生相既然有了生死了，那么这生死怎么了呢依这个十二因缘法起十二因缘观智这个观智就是道地，十二因缘灭就是灭地十二因缘生是生相，即是苦集二谛而广说之者，若言老死，晓得这个老死是从哪儿来的呢？因为有生来的，我们不投这个胎，不受这个生，哪有今天这个老死呢？要厌这个老死，厌离这个老死，知道生从哪儿来的。就是我这个生从哪儿来的呢生从有来的，这有从哪儿来的，有从取来的，取从哪儿的，取从有耐来的，不耐他不会取了，耐从哪儿来的，耐从受来的，受由于处，处由六入，六入由于明舍，明舍由是，是由于行，行由于无名。那么无名是什么东西呢？无名也就是一个妄想而已，就是个妄想颠倒。什么叫无名啊？无名就是妄想颠倒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妄想颠倒这个十二缘这个生死更无所由就是由你这个妄想颠倒来的。从这个地方正念观察不与艺术果什么叫不与艺术果呢 一因而熟的而感的这个果报，我们可以说是呢用这个十二因缘制啊，明明白白的了察到啊，是有因有果的啊，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艺术果，并且深信作乐的得扬，为善的得落，不与真实意啊，要深信三界内是苦，出三界是乐，这个叫做观因缘之智慧啊，用这个智慧去观察啊，无明灭，你观察嘛，怎么观察嘛呢？这个观察就是观察不与艺术果于身心三世因果，这个智慧不起色造业啊，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世灭，世灭则明舍灭，明舍灭则漏处灭，漏处灭则处灭，处灭则受灭，受灭则耐灭，耐灭则有灭，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就生灭，生灭则老死忧悲苦恼灭啊，这个十二因缘啊，这灭相，这就是道灭二谛，上来说的那是苦寂二谛啊，这十二因缘的这个死地相，这是就这个生灭十二因缘相啊，简单的呢做了这么一个文字介绍，光说就多了啊，说了解十二支的意义更有多门，非此所及，此中呢是讲《法华经》啊，不是单纯的讲这个十二因缘，所以故不备录。分段生死，刚才所讲的是这个生灭十二因缘，生灭思义十二因缘啊，十二因缘灭了，分段生死就了了，分段生死继而变异生死也有缘生缘灭之相啊，可见的说是变异生死也是因缘所生法，分段十二即是思义生灭之相，若大即空即思义不生灭啊，变异十二即是不思义生灭，若大即中即是不思义不生灭啊，这个上来呢介绍这个十二因缘，这老师又被苦恼灭，下边佛与天人大众之中说是法时，六百万亿挪由他人已不受一切法故，而与逐漏心得解脱，皆得神妙禅定，三明六通，具八解脱。第二、第三、第四说法是：千万亿恒河沙挪由他等众生，亦不受一切法故，而与逐漏心得解脱啊，从事以后诸声闻众无量无边不可生数啊，到这个地方这个讲的就是说佛上来诸梵天王及十六王子请佛转法轮，佛呢是先转十二经法轮，又转十二因缘法轮，佛说法是利益一切众生的，有四系禅意啊，佛不妄说的啊，佛不会说什么的事儿，随便说说随便说的，技术法都是斗机的 都会得到清华的人得获得的种种利益。所以这一科文呢是明这个文法得道，佛于天人大众之中说世法，世法就是上边的四谛十二因缘法。有多少人呢、六百万亿挪由他人，以不受一切法故。这个不受一切法，即是不受四戒啊。这个李清芳讲这个四戒，这个四戒呢，是外道的邪见的四戒啊，不受一切法。外道的邪见，哪个邪见？外道的邪见就是以根本的四见，就是一个有，一个无，一个亦有亦无，一个非有非无，以这个四个邪之邪见为外道的一个邪见的根本。那个维摩经中说了，佛法在什么地方求呢？佛法在六十二见中求，六十二见就是外道这个邪见。外道邪见都不能够离开这个什么断见、常见，就是这个邪知邪见，甚至包括那个无力识、无顿识这一类的东西，不受啊，不受四戒啊，就是转邪归正，出正出果。欲助漏心得解脱者，即是解脱见思逐复正为无学。深妙禅定，深妙禅定，小乘教里向的观练熏修啊，这个禅定呢就比较深啊，那这个具解脱。那么此中佛转这个法轮，是四谛法论是对声闻转的，十二因缘法论是对缘觉转的。要说这要叫这个小叫三乘法呢，它有菩萨，也应该有六度啊。此中呢，料的没讲。问四谛十二因缘即通四教，那么也应该有正大者了啊。答：列入释迦处说三规五戒，非一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些啊。从文字上看，好像是都这个因四谛十二因缘而得到的声闻缘觉。那么是不是还有得其他的果报的呢？有的，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啊，最初说这个三皈依，说这个五戒啊，说三皈五戒，按照这个三皈五戒的因果来讲，那是人天因果啊。可是有人呢，闻到三观五戒，他的果报在什么地方呢？是上有八万诸天无生人，这个无生人就是大乘的果报啊，那是在无忍当中的无生人，无生法人啊，那是法身大士所证得的啊。说是佛佛道同，比大通智胜佛难得没有呢啊。虽然此处是情夫转法轮，转这个四谛十二因缘法轮，但是得道的人就不止于这个二乘人。这是第一，初转半字法轮，下面是转这个废半明满法轮，一共有七颗。 第一是诸子出家，第二是请法，第三所讲亦出家，四佛受请，第五呢始终有解不解，第六十解，第七所以入定。啊，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了。